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郁敏踩场，今日同大家见面啦。咁啊，郁敏继续戴一个好有型嘅太阳眼镜。咁呢个太阳眼镜或者我睇落去好好花 fit 喎， 啊， 好花 fit 喎。 呢个生日礼物嚟， 生日礼物嚟噶， 唉，好多噶。 迟啲我都戴，因为吓， 迟啲你都戴啊。唔系，我而家嗰个即系白光，而家佢熄咗一眼嘅啦，已经。 OK 啦， 唔好影响个質素最紧要。我自己好唔好样冇所谓，明唔明？即系唔好影响个画面質素啊。咁啲人鍾意我，即係可能睇睇呢個係一個盲佬嘅 style 嘛，咁睇睇咪知啦。第日幫我改個名叫盲佬，啊，就唔係叫做啊，即係唔係另外一啲花名係咪？ 係點會盲佬啫？而家啲最著名嘅導演都係咁大法㗎啦。 咁係喎，王家衞長年就呢個徐克不分日夜都係黑眼鏡喎，係咪？ 嗱，唔好讲啲住，首先要讲好重要嘅嘢先。你系咪嗰个美加行程系定咗噶？ 定咗噶啦。 大概点啊？ 嗱，而家咧就佢哋安排紧，譬如今次净系冇去加拿大嘅，净系去美国嘅啫。 嗯嗯， 去，因为美国咁我啲细路喺度嘛，系咪？咁年年圣诞节呢段时间我都会去嘅，系咪？咁就去三笪地，因为今年咧。就個時間比較問啲， 真係好問，我唔明啊！點解咁處理法？你去完翻嚟，跟住又翻嚟，跟住又再去過。 唔係，我再去又唔係去 美國， 唔係去美國嘅。 嗯嗯， 咁就去第啲地方嘅。咁而家去唔去得成都未知。不過呢一段咧就係14號至21號，即係其實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去三個城市咯。 係去美洲三個城市，我都 四個城市， 四個城市添，真 係四個城市。咁去 LA 嗰邊咧就順便去又去埋呢個聖地亞哥嘛 ，Diego 嘛，係嘛，咁啦。咁嗰边因为我哋有南加州普罗之友，咁啊三藩市又有，咁啊纽约，咁啊纽约就即系我直飞纽约嘅呢次系，16.5小时机，咁啊纽约跟住就落去罗省，然后去三藩市，咁啊跟住陆续都佢哋会即系摆上网噶啦，咁啊东西两岸咁啊。好匆忙嘅都， 梗系匆忙咧。六日去咁多个城市， 七日 就七日系咪啊？ 咁你主要就系、 是、你就系搭飞机一次嘛？你 讲嘢瞓觉 系咯， 系咁多嘢啦。 系，所以好辛苦真系。 咁佢哋而家喺度安排紧咯，都系聚餐啦。咁有啲地方有一两场演讲啊，咁样咯。 系咁。咁换言之咧，其实喺嗰段时间，郁敏就喺香港就唔会做节目啦。咁亦都系我哋继续吓。 其实都可能系停两次到三次到啫嘛。 包括假期，包括假期，包括假期。 咁又有台长喺度，跟住可能佢又揾下本土诊嚟咁。 系冇办法啦，即系好多事，即系我哋都要靠吓，即系啲朋友去帮手嘅吓。咁嗱，即系嗰个就似表哥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两日咧，香港都好多事发生。 系。 我唔知点解咧，即系 最新嗰件啦，讲吴以开戏，即系吓，闯关不成啦，又第三次。 系咁我自己觉得咧，就唔会喺意料之外嘅，即系隔一段时间，其实呢类似 唔系，其实佢嗰个做法都系希望引起注意，同埋嗱，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其实好多年前咧，即系喺呢个80年代啊，甚至70年代咧，即系。台灣都有啲反對派人士闖關嘅，其中一個就係許信良啦，係咪？所以此一時彼一時，許信良當年流亡海外，係咪？跟住歷次要闖關都不成，係咪？咁有一次即係闖咗入嚟就俾人拉啦，咁樣即係到。而家佢又即係逍遙自在嚇，又離開民進黨，跟住又翻民進黨咁樣，係嘛？咁已經成個社會 那個政治的氣氛已經是即係冇人覺得佢好重要啦，已經。但係當年佢流亡海外要闖關，同埋嗰啲台獨分子闖關，搞嗰啲回鄉運動，係咪？即係話嗰陣時呢啲咁嘅流亡海外嘅呢啲反對派人士，包括啲台獨分子咧，佢係不得國門而入嘅。OK， 全部流亡喺海外，咁啊好啦，即係台灣當局就唔俾你入境，係嘛？咁啊歷次闖關。啊！闖過好多次關嘅啦，已經咁直情係海外啲台獨分子或者啲反對派咧，就發起嗰啲回鄉運動啊！呢個回鄉係我的基本權利，係嘛？咁而家幾廿年之後，係嘛？即係輪到即係滯留喺海外呢啲民運人士嗱，其實吳依埃希咧就已經唔喺美國噶啦 ，OK？ 佢喺台灣娶埋老婆噶啦，佢攞中華民國護照嘅 ，OK？ 咁佢都要闖關。系嘛？嗱，你通缉我嘛？咁你又未解除个通缉？咁我而家自首，系嘛？咁我翻嚟要见我啲父母，系嘛？都唔俾你入，系嘛？咁呢个闯关运动，即系运动咧，就同以前台湾嗰啲异人士或者台独分子个闯关运动或者个回乡运动咧，就争好远啦。人哋嗰啲真系锲而不舍，有计划、有组织咁样去闯关嘅。咁你而家唔系一丁两丁有，咁你黄丹又喺台湾，系嘛？咁你應該聯成一個海外，譬如話一個直情做成一個運動，你喺美國、喺歐洲，你好多即係所謂海外民運人士啊嘛。咁其實佢啲人都唔想翻嚟噶啦，已經 係係 好多已經佢留喺海外繼續去即係批評中共，但係佢都唔想翻大陸嘅好多都。但係亦都有啲民運人士翻過大陸噃，你不可不知喎，係咪？好似陳一之翻過大陸。OK， 陳一之係何許人咧？趙子良嘅智囊，智囊係嘛？趙子良嘅智囊係嘛？好啦，即係體改所啊，呢、這個李六啊，呢、這個係通緝噶啦，係咪？ 咁佢跟住啊邊個啊嘛？跟住啊北非特啊嘛， 跟住北非特 啊，咁唔同啊！即係嗰時儲幾大，哇！通緝犯翻咗去，不過 佢喺嗰邊做財金，財金嘅財子係咪攞个博士学位，咁喂大佬，即系同啲鬼佬，即系搞财技，系咪？嗱，佢咪翻去咯，系咪？仲有好多啊，系咪？有啲闯咗关之后，即系黄炳章嗰啲，就直情系俾人 拉咗啦， 拉啦，坐监啦，坐到而家即系啊，所以即系各个嘅命运都唔同，但系有一样嘢就系你唔团结啊嘛。你唔能够形成一个好有影响力嘅运动啊嘛，系咪？当然，你咁樣講咧，即係要同話嗰陣時當年要闖關翻台灣嗰啲比較咧，又好似唔係好公道。因為台灣當局同共產黨有兩個唔同嘅政權，係咪？即係你去到蔣經國晚年嘅時候，佢已經係要開放啦嘛，係咪？又要解除戒嚴、解除黨禁，搞民主政治，係咪？即係等於我哋成日講嘅香港85年開始有間接選舉嘅立法會、立法局議員。嗰、那個所謂民主啱啱起步，咁就因為84年簽咗聯合聲明，即係喺呢個過渡期裏面咧，港英政府英國佬就希望可以還政於民，或者香港實現多啲民主，咁然後等香港人咧97之後就可以真係當家作主啦。咁當然中即係中國就話喂，屌你根本就喺度搞我啫，係咪？係嘛？嗰陣時又唔見你有民主，哇！嗱就嚟我即係嚇交翻呢笪地方俾我，你又喺度搞民主，咪即係玩我啦，係咪？咁但係英國人嘅諗法就係話，我簽咗個聯合聲明，佢有呢個道義嘅責任啊，即係佢認為啦咁你係咪咁睇就係你嘅事啊，係嘛？咁所以85年立法局第一次引入選舉，間接選舉啊，包括兩個市政局啊，每個市政局有一個。立法局议员仲有啲功能组别系嘛？91年开始有直选系嘛？95年系全面选举，连委任议员都冇埋啦，系嘛？91年虽然有选举、有直选、有功能组别，佢都仲有啲委任嘅呢、這个即系所谓非官守议员 （unofficial member）， 包括陆公卫嗰啲咪做过黄玉嗰啲咪做过委任议员咯，系咪？喺即系呢个彭定康时代，但系到95年咧，成个立法局系全部由选举产生。而且个民意基础咧，即系个认受性好强噶，因为佢搞一个新九组，即系你而家嗰啲超级区议会系嘛，即系搞呢啲佢，哇，好多个组别都系咁，九个组别系嘛，咁但系到咗九九 即系97年就推倒重来啦，98年先至选第一届立法会啦，96年就成立临时立法会啦，系咁嗰阵时有两个立法机关嘅临时垃圾会咧，就喺深圳开会，系咪香港立法局啊继续喺度立法，即系好搞笑嘅，两个立法机关系咪冇得过渡，因为共产党认为你彭定康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呢个顺利过渡，违反衔接啊，咪三违反系嘛，保值通车。咁所以成个政局，大家睇到即系香港个主权，即系移交咗之后，就一路嗰个所谓民主政治嘅发展咧，就系即系好缓慢，系咪？咁即系你睇到呢个咁嘅情况，即系当年台湾又系八十年代中起步，但系佢96年嗰个总统已经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国会已经全面改选，咁即系话由80年代即系中期。到呢、這個即係以呢、這個譬如民進黨成立86年計算，到96年，即係呢個成個即係台灣嘅民主已經係全部完成啦，十年時間啫。但係雖然係呢十年時間就有即係有個咁嘅果實，但係之前即係嗰啲反抗分子搞咗幾十年喎。好多人去坐監喎，係咪？所以你香港同佢比咧，就係第一，你面對呢個中共政權咧，係一個即係一黨專政，死不改悔，係嘛？即、就、係、是、對香港越嚟越收緊，係嘛？咁仲有啲民主派鵪鶉，係嘛？成個政治氛圍就係咁樣啦。到今日為止，啲民主派仲要諗住同佢妥協嘅，係咪？仲要諗住最好俾我入閘嘅，係嘛？咁加上今次李飛嚟初步已經即係粉碎你嘅夢想啦，係嘛？即、就、係、是、當然呢個都係未能作實，係嘛？咁你睇到香港成功嗰個即係政治發展，你同台灣比，咁你係咪落後好多？係嘛？咁當然有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國民黨同共產黨嘅分別啦。啊，國民黨有個蔣經國，共產黨冇個蔣經國啊嘛，係咪？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啦，即係嗰種國民黨嘅自我完善，同呢個共產黨佢肯唔肯去自我完善，即係將個政權即係啊放出嚟俾人民去作一個即係投票啊，嚟決定你共產黨是否繼續能夠執政噶嘛？咁所以講翻好似呢啲咁嘅海外回歸，即係回鄉運動，你就搞唔起嘅。搞唔起嘅原因就係你啲海外民運人士，即係去到海外就已經走曬樣噶啦嘛。你要留喺大陸，你先發揮到嘅作用嘅，係咪？一旦你離開自己個國家，就固然是影響力有限，同埋咧去到海外咧，好多為咗生活啦，為咗自己屋企嘅家庭啊，各樣啊，咁你已經冇辦法，即係話喺一個即係所謂嘅激烈鬥爭嘅呢一個咁嘅環境冇啊嘛，係咪？咁你譬如劉霞，佢而家都算係抗爭嘅喎，係咪？個老公俾人韞緊，佢喺大陸，係咪？嗱呢啲留喺大陸嘅政治異議分子，佢係面對面同共產黨鬥爭啊嘛，係咪？所以个情况系好唔同，所以你唔要开戏，你要通过呢啲咁嘅闯关嘅方式作为一种抗争，系冇用嘅，系咪？你一个人啊嘛，系嘛？你又加埋个黄丹，可能我即系吓，但系而家你做呢啲嘢咧，喺国际上要引唔起人哋嘅同情支持，系嘛？如果你希望有呢咁嘅效果，喺香港做完段新闻，听日报完电视报完又冇嘢嘅咯。系嘛？又會唔會有人為咗你咁樣，你即係闖關不成去撐你咧？唔會，因為香港人而家即係個本土運動方興未艾，你中意翻大陸你翻啦，咁冇人睬你啊嘛，咪真係咁樣啊嘛，係嘛？咁啊嚟嚟去咪何俊仁咯，係咪？支聯會咯，係咪去幫你咯？就係咁。香港嗰啲所謂爭取民主或者而家推動緊本土運動嗰啲，佢唔會睬你噶嘛，大佬係咪？所以呢個就話你亦都冇得唔到香港人嘅強力支持，譬如你而家咁樣闖關，香港人當然唔會反對你，亦都會同情你，係嘛？亦都會幫你講説話，但係唔會出現一個就係話我哋痛仰油關，嗱呢個就肯定嘅，係嘛？所以又係搞唔起，係嘛？咁但係雖然係咁都好啦，即係你呢種做法咧，都係挑戰呢個中共政權嘅，係嘛？咁我哋都係樂觀其成，同埋我哋即係精神上都係會支持，即係呢一種所謂海外嗰啲異議人士，即係闖關啊、回鄉啊，呢種闖關嘅運動咧，其實我哋覺得應該即係搞大啲仲啱啊！任何令到共產黨覺得頭痕啊，或者受到挑戰威脅嘅嘢，我哋都贊成嘅，同埋呢個 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立場，是吧？當然我們沒辦法去做一些具體的行動去聲援海外文運人士，甚至乎中國大陸的文運，我們都是毫無著力之處，是吧？咁但係我哋因為冇着力嘅地方啊，就唔代表我哋唔支持啊呢一種即係向中共爭取民主嘅運動啊。呢、這個我哋而家都做緊呢啲嘢，係咪？不過有個優先次序，係咪？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善天下，係咪？而家迫在眉睫嘅就係香港死到臨頭，係咪？ 連細路仔都保唔住啊！而家 咪咯。咁你個 B B 而家都未揾到啊，係咪？咁就當然《蘋果日報》個做法咧就非常之討厭噶啦，係咪？即係我哋講呢啲嘢，好多人啫嚇，即係撐蘋果嗰啲就可能唔啱聽啦。啊，你鬧蘋果，你即係共產黨同路人，咁冇得講啦。你要扣我呢啲帽子，係咪？咁我哋多多益善，係咪？但個問題就係，你有冇一種真係嚇，即係揾翻個 B B 第一優先，係嘛？定是你要做 yellow journalism， 是你而家摆明就要做 yellow journalism， 啊呢、這个二奶啊三奶啊嗰、那个啊屋企黑社会背景啊咩啊可能有内情啊咁，喂大佬个 B 未揾翻啊而家系咪？咁但系你张报纸有人睇噶嘛？咁啊于是有啲人唔系就喺度以语传播，咁你个目的系咩先？屌你，你系咪维稳先？有啲人就问啦，系咪？所以我成日讲做新聞佢做得好差嘅，基本上系，因为慢慢佢就开始即系，好似嗰日做头条原本系张子怡攞金马奖影后嘅，后屘即系发觉唔对路啦，可能俾人夹系嘛，先至临时即系换版系嘛，好啦，跟住就整一版咁样嘅嘢去抹黑啊，或者唔好抹黑咧，转移视线系嘛，就去讲呢个即系啊遗失婴儿嘅嗰个家庭嘅背景。咁你讲呢啲嘢嚟做咩咧？请问，系咪讲呢啲嘢系咪有助揾翻个 B B 咧？请问又唔系、哦，系咪？所以做新闻做到咧，即系一味想去做 yellow journalism， 系嘛？咁你就系咁噶啦。啊，卖纸呢、哦這个比较系嘛？有啲人有兴趣啲、哦，揭发一啲内幕啊，啊诸如此类啊，系咪？咁你一走可已经做呢啲嘢啦。咁苹果又做系嘛？咁但系而家全城喺度揾紧个 B B 啊嘛，系咪？所以即系一张报纸啊，即系下落到呢个地步都无话可说，系咪？咁我哋都冇办法噶，系咪？咁我只不过因为我身受其害，成日俾佢搞，我系私仇嚟嘅，讲完啦 ，OK， 系嘛？唉，唔好讲咩公义啦，我系唔妥佢 ，OK， 咁啊，咁够清楚啦。 但系而家唔净止你唔妥佢嘛，你仲有个 TVB 都唔妥佢嘛？ 咪 TVB 唔妥佢嗰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佢戆居系嘛？你系封杀佢啊？咁你戆居做埋，因为你系你嗱，好简单，我黄毓民。我有咩资格封杀？我只系消极抗议，系嘛？同埋闹你啫嘛！我唔会接受你啲记者访问，系嘛？我只可以咁做，我代表我个人，系嘛？够阵时就成个人民力量，咁而家人民力量梗系接受佢访问啦，系咪？咁呢个佢哋嘅选择系同我无关，系嘛？但我个人可以咁做，你唔可以有人话我啊！你封杀个传媒，我点封杀佢？请问，屌你，我有咩资格封杀佢咧？但系你无线就唔同，因为你咁多艺人、咁多节目，系嘛？你个电视城系开放俾啲记者采访，就系唔俾佢，咁就真系封杀佢嘛？呢、這个系，系嘛？同埋你一个大嘅传媒机构嚟噶嘛？咁系有用噶嘛？有力噶嘛？封杀佢，佢系会熬。 即系你就冇力， 我冇力噶嘛？佢系会熬底噶嘛？因为你个报纸睇唔到嗰啲啊 TVB 啲艺人嘅消息，系嘛？咁喂，对个娱乐版有影响噶，啱唔啱啊？系咪？咁所以系你系会受到影响嘅，系嘛？甚至系影响销路，所以你睇佢而家，就算佢反击，都系好软弱无力嘅，系嘛？所以即系。唔同我哋呢啲啊嘛， 咁呢啲属唔属于欺善怕恶咧？ 咁 我唔话你，我唔话你善，但系起码你唔够力。 佢系黑我噶，梗系黑佢，梗系有嗱，佢财雄势大，又有报纸杂志，屌你系咪先？佢梗系想尽千方百计有罅就入我噶啦，啱唔啱啊？系咪啊？咁但系即系有冇用咧？对我哋呢种做法梗系有用啦。我啲支持者唔会受佢影响啦，但系啲公众就会啊嘛，系咪？即系你话我反对用特权法， 吓嚟即系查呢个香港电视发牌，咁即系好多人会信噶嘛。 而且又繼續有政黨利用呢一樣嘢去攻擊， 係大把啦！公民黨整完就到工黨，跟住到民協，係嘛？全部就排曬隊，係嘛？嗰日阿基啊同我道歉噶，唔關我事噶，我唔知下邊啲人做噶，咁樣係嘛？咁我係啊，一個罐頭嚟，睇唔睇到啊？人民不會忘記啊！唔該，贊同工黨，全部都左交，話俾你聽，就係咁啦。咁我都冇所謂，你咪做咯，係咪？咁我啊會同你計數大條道理。喂，你李卓人喎、啊，係咪？搭个谭俊贤、哦嗯，李卓人搭个郑思律、哦，屌、嗯、我实入你李卓人数噶啦，啱唔啱啊？咁选举咪大家嚟见真章咯，系咪？你中意玩我实陪你玩个，到而家都唔了解我哋啲个性，我最中意你同我玩噶嘛？你同我玩，我一定系奉陪到底，我哋加倍奉还噶嘛？系咪？屌你睇下边个蚀底啫，系咪先？即系好简单，我啊冇撩你，系嘛？生安白做，系嘛？喂，已经梁家杰道咗歉噶啦，系咪？你都要夹个头出嚟，只能够用一个字形容，你就叫做柒，系嘛？两个字就叫柒头，系嘛？休息一阵。 系郁文吓， 多谢主席。呢一份审计报告咧，系可以话即系万众期待，等咗好耐，千呼万唤始出来。啲立法会议员讲乜，你都唔会听。审计报告行功量值，你老人家坐喺度而家做证人，唔好同我哋驳嘴 ，OK？ 我提问题你就答，我唔会同你辩论。你对于啲议员对你个人嘅回应嘅批评，你可以话我唔接受呢个批评，就系咁简单，冇必要去辩论嘅。辩论你都辩论唔过呢个大律师，更加何况同我辩论添，即系嘥时间，系咪？香港人关心的是什么呢？14万人占用这么多土地的资源，那700万人就眼光光看着你这14万人， 是一个特权阶级。中国人说，特别我们有一位智者叫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个地尽其利，你是所有当政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大政，就是土地政策，就是讲分配。局长，你是左仔，你向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曾几何时你参加60年代的反英抗暴的斗争，你是很明白在这个殖民地统治时代那种对即是说华人的歧视，是吗？或者对你们这些左仔的歧视，你是感同身受的嘛，是吗？今天你做局长，你跟我讲历史成全，将港英时代殖民地统治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你继续成全，开宗明义跟我讲120条，阿茂都知道没有120条，香港想要即是个主权要转移都难了，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契约精神。好了，回归之后97年开始，是不是要重新检视为什么14万人可以享用这些土地资源，而其他的700万人享用不到？是不是要检视啊？15年又15年，那就30年了，是不是？续约15年，97年，跟住而家又15年，那就30年了。请问是不是等你瓜老衬，我瓜老衬，我的子孙后代都一样要继续面对这个不合理的政策，土地政策？审计报告就不是跟你讲这些，我现在是开宗明义跟你讲这样先 ,OK? 如果你问我部分这些会所的土地要收回，我是很彻底的 ,OK? 但是不是今天这个取证的范围，因为今天是根据61号报告书第一章好清楚，免地价或以象征式地价直接批出土地与私人体育会所出现的行公量值的问题，你是答不到的嘛？你跟梁家杰辩论什么？啱啱先？你只不过想告诉人听是这样的啦，这公民党啊、民主派啊，总是政府就是不啱的啦。我们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议员表达意见的时候或者提问的过程容或言辞刻薄，这个是作为议员监督政府的天职来的，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OK? 你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系咪？你冇必要去同我哋嗌交，呢度唔轮到你同我哋嗌交，系咪？所以， 要问你问，要问你问问题， 我而家问问 你，可以大把讲完 一大堆 ，OK？ 好。 嗱，我首先咧第一部分咧就系要回应局长喺佢嗰个开场白嗰个发言，而引发嘅一啲相关嘅问题 ，OK？第一个就是你在你的发言的第一段，我们这一辈人，那我都跟你同辈的 ,OK, 是吧，大家都是婴儿潮后出世的人，不过你好彩过我，你是官至局长，是吧，尊贵到不得了，是吧，我们这些是烂仔议员 ,OK, 这个是另外一位姓曾讲的，曾荫权 ,OK, 基本法规定五十年不变，我想问一下你，我头先讲过十五年有十五年的续约，是不是根据这个所谓五十年不变？咁即系话五十年佢做得，系咪咁解啊？明唔明我讲咩啊？再续就是譬如话你九七做咗十五年，而家再续十五年，跟住再续十五年就冇噶咯，系咪咁啊？第一个问题你答我， 局长， 土地契约， 主席，我哋 局长你答一下， 主席。我哋已经由今年九月开始咗一个全面嘅检讨，就亦都喺我哋新一批续约嘅土地契约里面咧，讲到明佢哋呢个续咗约之后，不能够预期佢哋必然咧系会获得再续，或者按同样嘅条件系再续嘅。 系，要问 主席，佢冇答到我问题，系咪？因为你部分呢，咁但系其他会所呢，我讲嘅系一个整体。 嗯， 我嘅问题就系，既然五十年不变，呢个土地契约特别系喺呢个所谓按照呢一个所谓条例嘅啊，呢啲咁嘅土地契约，系咪再续咗十五年就玩完咧？你而家系讲个别系嘛？我检讨，咁如果唔符合即系一啲规定嘅系嘛，或者违规嘅？咁我唔俾佢續咁長，或者唔續約。 局長，你可唔可以答喺五十年不變嘅概念去答啊？ 你講噶嘛？九七問題由土地契約問題引起噶嘛？咁跟住就五十年不變啊嘛？ 等我答啊，張文啊。 嗰、那個不續約嘅咧，嗰、那個契約裏邊寫明就唔係單止佢違反土地契約，我哋唔續嘅。就即使佢依足曬個土地契約嚟做咧，都不能夠期望到咗十五年之後咧，一定就係再獲得續約。 嗱，呢個咧，主席喺任何時期嘅政府都可以咁樣提嘅。當佢檢討嘅時候，啱唔啱啊？唔係淨係你呢個政府係咁樣提嘅。當佢面臨呢個續約嘅時候，任何嘅政府都一定會同佢講：你唔好期望，我一定續約俾你。啱唔啱啊，主席？ 即係鬱敏頭先講嗰個係，即係喺你續約個期間，約可以唔續，但係喺五十年不變嗰個角度去睇咧，佢又有期望。你如果你係尊重歷史，你俾咗佢十五年，而家有十五年咧，你點去可以喺一個五十年不變基本法嘅角度去行使呢個特別嘅權利？你唔好有期望，我唔俾你啦。咁即係你係啊，鬱敏就係嗰個問題就係咁，你可唔可以？在这方面答，如果你答不到，可不可以叫周常秘在这个契约那一方面去解释，等你先答了先好不好？ 主席，我尝试答，我觉得我已经回答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续约的时候呢，直接是写了在那个土地契约里面， 就合同合同式。 在你的开场白第四段里面呢，就讲了。 等我答完先，局长。 在契约里面都写到明，如果 你想续这个约的话，续约的期满之后呢，你就不能够期望呢是会继续续下去的，就是 你要准备呢，实际上就也是告诉给个承租人听，你这个约续了下去之后呢，你不能够，你就可能没有了，就没有，就你要准备这个约是约满之后呢就完了。 OK， 阿玉文， 唔係，我覺得咧，即係我再同佢糾纏落去都冇意思噶啦，因為大家都聽得好清楚，佢基本上就冇答到我問題嘅，係咪？咁你任何嘅土地契約係咪？即係任何時期嘅政府喺處理呢一個相關嘅土地契約嘅時候，佢都必須要係咁樣講噶啦，咁啊嘛。咁你答唔到我嘅問題。 因為呢個契約咧，同埋第啲契約咧個分別咧，呢個係一個係特別嘅契約，係俾佢哋啲非牟利嘅 唔係，我明白嘅呢個主席啊。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了，已經是。 你繼續問。 另外呢，我又要即是回應返即是局長那個開場發言那裡最後尾那段，我感謝審計署就這課題所做的工作和完成的報告，我同意報告書第 5.9 段羅列的各項建議。至於報告書內提及懷疑違反契約的個案，我們會逐一跟進。我想問一下局長，你睇晒啲建議噶啦嘛， 局長， 可唔可以舉三幾項俾我聽下？同埋你點會點樣跟進啊？嗱，呢個第一個問題。 局長係 5.8 同埋 5.9， 頭先你講個 5.8、5.9， 去解釋俾員聽。 你覺得呢啲建議你係照單全收？如果按照你呢度講，就照單全收。跟住咧，然後咧就應該定一個時間表，具體執行。呢啲建議係咪應該咁咧？一話係虛應了事，我哋聽到意見啦，好似你頭先回應我哋啲議員嘅意見一樣。我聽到你嘅意見係咪？我哋開放嘅態度，任何意見我哋都會認真考慮。呢啲全部都係廢話嚟嘅，我唔想聽廢話。 鬱敏啊，對唔住，我哋 唔係因為審計報告。是很具體的建議，非常具體，沒有廢話的，所以我要他回應。 我解釋給你聽，帳目委員會不是去講完就算的，我們每一次開會有跟進回以前的報告，他們有沒有去做到他們要承諾的事項，就幾時要做？因為每一次開會你記得㗎。 嗱， 我 而家講呢啲咧，主席， 即係我講俾出邊聽。 明白，主席，你而家講緊啲嘢應該佢答我嘅。 唔係 ，OK， 係咪？ 我係從一個帳目委員會嘅角度去睇，咁你可以答佢跟住啊。 主席，的確係正如主席所講嘅咧， 就 嗰、那個我哋每次聽完之後，我會定期將嗰個進度咧再發表報告嘅。 因為是我們需要去這樣報告的。 我們過去呢一直都有跟進這些所謂你們的跟進，是不是？那很多時候發現呢，根本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再去檢討的時候，我們都不會蓋了file的。那理由就是因為你沒有做到，因為你虛應了事嘛。我們很多這些經驗的帳委會，你和我都是，即是我想我经验丰富过你啊，是不是？你又出席过几场公听会，我哋做咗9N 咁多场噶啦，净系 ICAC 嗰度做咗8场啊，是不是？你唔会比我哋更清楚嘅。我问你个问题就系话，你而家有具体话俾我哋听，审计处长做呢一个建议，嗱，我哋睇晒嘅，全部都系好具体嘅。OK， 讲嘅都系按照客观事实，然后佢哋提一啲，即系佢哋认为你哋应该咁样做，系咪？都系建议啫，系咪？咁但系我问你个问题，你系照单全收啊嘛？而家系你话你接纳同意，即系第5.8同5.9段所有审计处嘅嗰啲建议啊嘛？咁我而家要求你定个时间表出嚟，系咪？咩部门去执行呢啲政策，系咪？修改呢啲政策或者接受呢啲建议，执行呢啲建议嘅时候，你俾个时间表我，咁你就具体啦。 郁敏，等我去答一答。局长，你可唔可以喺5.8喺个 A、B、C、D 咁，你可以解释俾郁敏同埋我哋听，你点去系接受咗呢个意见？呢、這个意见个时间表系点做？你系各方，头先阿汤太都解释咗少少出嚟嘅。咁你喺呢个5.8段嗰度 A、B、C、D 嗰度解释，咁咧就大家出边好多人都睇到，因为咁啊会好啲吓，好唔好啊？你从5.8 A、5.8 B、C、D 咁去讲，好唔好？ 主席，正如你所讲咧，实际上我哋定期。